我们昨天讲了世俗主义的两个重要的原则，一个是求真啊，根据观测和实验，用科学的方法去求真啊，不是信仰的态度。第二个呢是同情心，就是对痛苦有感知的能力啊，不但要感知自己的痛苦，也要能够感知别人的痛苦。在这两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导出世俗主义的第三个原则，就是平等。一个世俗主义者，他是不相信等级观念的，因为很简单，对任何人来讲，痛苦就是痛苦，这是等价的，不能说你的社会地位低啊，你的痛苦就不是痛苦了，对吧？但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是真真实实发生过的，就是在美国那个黑奴有奴隶的时代啊，确实有人试图去证明说黑人对痛苦的感受力比白人差。所以压迫甚至鞭打黑奴就没有那么残忍了。真的有人去做这样的实验，他试图去证明黑人是介于人和猿之间的一个过渡品种。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这都是胡扯的，这不是事实啊。痛苦对任何人来讲都是等价的。那么求真方面呢也是一样，知识对任何人也是一视同仁的，你只要愿意去学习，你都可以获得那个知识。不能说哪个国家哪个阶层或者是甚至是哪个级别哪个性别的人去独占某一个知识，这个是不道德的。当然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为了保护创新的积极性，我们是有知识产权的限制，但是呢这个也有期限，期限一过，这个知识的发现人或者这个知识的拥有人获得足够的利益之后，期限一过，这个知识它就是属于全人类的。说到平等，总会引来很多争议。有人就会问，一个讲究平等的人，比如说这样一个世俗主义者，你讲究平等，那么你会不会对待你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族人啊，你的情感是和对待其他、对待外族人是一样的呢？啊，这个中国的古话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对吧？就是你对待你父亲，你对待别人的老人，是不是和对待你父亲一样呢？这里有个悖论，就是说，如果你说对待别人的老人和对待我父亲一样的话，那么反过来讲的话，就是对待我自己的父亲就像对待陌生人一样，这个就有点不近人情，对吧？这个经常会引来一些争论。扩大一点来讲呢，就是说，世俗主义者，你爱不爱自己的国家呀？种族啊，你的文化呀？尤瓦尔·赫拉利在这里给出一个很明确的分界，很明确的一个界限。他说，世俗主义者也会爱自己的国家、种族和文化，但是他们不会把独特性和优越性混淆。就是说，我们自己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和文化，我们承认我们喜欢它的很多独特的内容、独特的组成形式，我们也可能为此感到骄傲、感到自豪，但是不应该因此就觉得我们自己的这个特点比其他的人类更优越。我们只是有特点，但并不享有更超然的地位。再进一步，世俗主义者会承认自己对自己国家和文化的责任，但是呢比如说保卫国家，比如说这个发扬光大我自己的文化，但是不局限于此。他们同时认为自己对全人类也有同样的责任，这个就不仅仅是爱国主义，它还包含了国际主义，对吧？为了人类的利益而牺牲一定的自己国家的利益，这个在世俗主义者看来是正常的。相对应那个比较极端的爱国主义者，他就没有这个看法，没有这个高度。那他认为自己国家的利益那就是American first， 美国永远第一，就是川普的这个看法，他就显然不是一个世俗主义者。所以这个自己国家如果是搞霸权，如果影响全人类的和平和福祉的话，那么一个世俗主义者他应该会对自己的国家持有一定的批判态度。这个不是他不爱国，而是他有更大的胸怀。世俗主义的第四个原则是自由。如果我们没有思想的自由， 没有研究的自由，没有实验的自由，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凭什么去探求真相呢？又用什么方法去寻找摆脱痛苦的方式，摆脱痛苦的道路呢？所以一个世俗主义者的话，他会对那种学阀，那种权威，或者那种伟大领袖，他们的断言，他们的指示，他们的判断，要保持一定的怀疑性，保持一定的警惕性。他们为自己保留了怀疑、验证和另辟蹊径的权利。世俗主义者非常喜欢伽利略，因为他敢于质疑地心说。在当时，地心说可不是一个简单的科学结论哦。质疑地心说的话，它会影响到整个当时基督教的教廷的权威。所以要挑战地心说的话，它首先是一个政治表态，又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所以世俗主义者是非常喜欢伽利略的。世俗主义者呢也非常崇拜1789年攻陷巴士底狱的英雄们，因为他们敢于挑战路易十六的独裁统治。世俗主义者也会崇拜 Rosa Parks。Rosa Parks 呢是在美国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女性，一个黑人女性。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呢，废除了奴隶制，黑人不再是奴隶了，他们都是自由人了，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白人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尤其是在南部。很多州啊，很多南部的州当时甚至有明文的法律规定，黑人和白人之间是有差别的，他们是实行实际上的一种种族隔离的政策。比如说他们不能进一个学校啊，比如说他们在公共场合的话，他要分开坐，图书馆里要分开坐，这个公共汽车上面的座位前面全是白人的座位，后面才是有色人种，包括中国人哦，那个时候有色人种的座位。那么它中间呢会有一个牌子，那么这个牌子呢是放在中间的过道上，由司机来有权来移动这个牌子。比如说前面白人坐满了，需要更多的座位，他就把这个牌子往后移，让白人能坐。黑人对不起，在后面，你有坐就坐，没坐你就站着啊，或者你就不能上车，有的车是不允许站的。那么1955年，这个 Rosa Parks 这位女性，她在蒙哥马利市，蒙哥马利市在阿拉巴马，在蒙哥马利市呢，她在公共汽车上就碰到这样的事儿，她坐得好好的，那个司机就把这个牌子往后一移，说对不起，现在你现在这个座位是给白人了，你对不起往后移。他就觉得自己非常屈辱，他拒绝让座给白人乘客，因此被捕，被逮捕。当时这样的情况还不是只有他一例，有越来越多的黑人开始抵制这样的美国个别州的这个种族隔离政策。因为他这个政策是法律，所以你一旦开始抵制的话，你就面临着被逮捕、被拘押甚至是坐牢这样的结果。当然后来也引起了非常多的法律诉讼，而且黑人还展开了在蒙哥马利市展开了这个抵制公车运动，就大家都不去坐车。那个地方的话，黑人有很多，因为坐公车在美国的话基本上是怎么讲，应该讲大多数是穷人去做，所以黑人的比例比较高。那么黑人展开了一年多的这个抵制公车运动，使得这个城市的公车几乎是瘫痪几乎他收入大减了嘛，几乎是亏得一塌糊涂了。那么最后呢，黑人平权运动是获得了最终的胜利。美国最高法院是1956年颁布了这个就宣布了任何种族隔离的做法都是违背他宪法的，因为美国宪法它就是讲人人平等嘛。那么种族隔离的这个政策的辩护者呢，就说，哎，我们是平等的，我们只是说承认我们不同嘛。你可以坐这儿，你可以坐那儿，但是我们必须要隔开，对吧？我们只是强调自己不同，但是我们还是平等的。 这个是他们的辩词，但是呢，最高法院拒绝了这样的辩词，他认为你这样做，它就是违背宪法的。所以那个时候开始，黑人平权运动是达到高峰。后来美国国会呢，就把这个 Rosa Parks 呢，称她为是现代民权运动之母。她在美国的声望是非常高的。她的生日2月4日和被捕的当天12月1日。都成为当地的叫 Rosa Parks Day， 就是他的一个节日，在这个加州和俄亥俄都定期的要纪念他的这个节日。他乘坐的那辆汽车，那辆公车，现在就在蒙哥马利市的这个博物馆里面，你都可以去看，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是美国历史的见证，所以。一个世俗主义者的话，他会非常崇拜 Rosa Parks， 因为他有勇气去挑战那个不合理的、不平等的习俗。反抗偏见、反抗强权啊，这个是需要勇气的。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更需要勇气，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承认我们自己的无知。和敢于向未知领域进军。为什么这样讲？反抗强权，反抗霸凌，这个虽然是需要勇气，但依然是我们本能，生物本能的一部分。兔子急了都要咬人，对吧？兔子急了都要踢鹰，这个是我们本能的一部分。但是呢，我们的生物本能的话是不希望我们去对未知的领域去探索的。这个是在我们生物进化过程中我们发展出来的一种心理保护机制，就是当我们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我们看不到实际的情况，我们不能预测什么将会发生的时候，它天然会给我们这个人类啊一种恐惧的心理感觉，然后促使你赶快跑，赶快逃避这样的危险。因为在自然情况下的话，它很可能意味着危险，对吧？你不知道草丛里有什么，你不知道山洞里有什么，你不知道树的背后有什么，你最好赶快跑，这样可以保命，对吧？所以在这个恐怖电影里面，最吓人、最让你紧张的那个时候，不是那个血腥的镜头或者那个恐怖的那个鬼怪的脸出来的时候，而是在那之前，在你看到一个人走在一个黑暗的、什么也不知道的一个走廊里面，你不知道什么会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最紧张、最恐惧的时候。所以这个是我们生物的一个本能，我们特别喜欢待在我们熟知的区域里面。满足于我们熟知的那个英语叫 comfort zone， 就是一个很舒适的区域，我们不愿意向未知领域进军，我们同时也不愿意承认我们对那东西不知道，因为如果我承认不知道的话，这就会引起我的一种恐惧，我对未知的话会有一种不确定性，我无法把握将会发生什么，会引起心里的一些不适的感觉。但是一个世俗主义者，他要求就比较高了，他就是要承认我们自己的无知。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的话，那就要敢于承认，敢于接受这个现实，我们对此无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嘛，对吧？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实际上很难。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下雨打雷，为什么会下雨打雷？我们不知道，比如说以前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绝大多数人类是不能接受这个现实的，我们一定要编造出一个答案，是雷神、是雨神、是上帝啊，他们在做这件事情。好 ，OK， 我骗骗自己，我知道答案了，我心里就安了。这个才是我们的本能啊，这要克服这个本能是很难的。我们要承认自己不知道一些事情。即使我们有一些知识，知道一些的话，我们也应该不满足于那个 comfort zone， 那个舒适的区域，而应该不断的去怀疑、去拷问我们已经有的这些知识是否正确。真的是说的容易啊， 现实中间我们绝大多数人是不容易做到这一点的，因为我们本能是不喜欢那个未知状态，不确定状态。我们的这个进化的结果让我们对未知充满恐惧，这个本来是一个保护机制，但是呢，在文明社会里面，这个形成了我们前进的，我们探索未知的一种阻碍。有的时候对这种对未知的恐惧呢，会要求我们必须信仰一些绝对的答案，这个就是那些强权，那些伟大领袖的来源。有的人会认为，一旦我们缺乏了普遍的信仰，社会就会崩溃掉，礼崩乐坏嘛。这个在古代社会呢，还真的是有可能，因为某种共同的信仰，某种共同的故事，它是这些陌生人组成一个社会的一个粘合剂。但是在现代社会中间，我们有太多这样的粘合剂了，我们有商业，我们有其他的各种利益，我们有工作的关系，我们有合作的关系，很多很多这样的关系会作为社会的粘合剂，根本不再需要这样的一个所谓共同信仰。这样的共同信仰就显得过时或者是多余了。所以现在社会，所以现在的这个现实社会中间，它实际上是表现出一种多元的这个倾向。越是发达，越是文明的一个社会，它就越多元化，它就越能包容那些异己，就是和自己观点不同的，和自己的习惯不同的，和自己的信仰不同的那些群体。而且他们就越有勇气去探索那些无知的，就那些我们不知道的领域。尤尔赫拉利在这儿讲了，他说，哎，你看这个多元社会中间呢，人们有勇气承认自己的无知啊，这个更能接受不同的情况啊，那么这样的社会呢就会更繁荣，人和人之间也会更平和。相比之下呢，那种强调这个政教合一的，全社会相信一个答案的，万众一心的，大家紧密团结在某一个理论之下的那样的社会的话，它反而是空气很紧张啊。对于尤尔赫拉利的这句话呢，我是有一点存疑的。我觉得他可能啊把因果倒置了。不是社会的宽容和多元性带来繁荣和强大的结果，而是强大和繁荣之后才带来社会的宽容和多元性。它和一个人的心理的安全性有关。一个很弱小的社会，一个随时缺乏安全感的社会，比如像朝鲜这样的社会，它本能的就需要一种万众一心，我们全国人听一个人的指挥，我们和你这个可以同归于尽，都可以就摆出这种强势来显示自己的强大，那恰恰是因为他弱小，他缺乏安全感。当然这两件事情呢，可能不简单的是谁的因，谁是谁的果，就是一个社会的宽容和多元和他的繁荣和强大，谁是因谁是果，他可能有的时候是互为因果。好，这个我们先放一放。但是尤尔赫拉利有一句话是深得我心啊，讲得非常好。他说，他讲这个要有怀疑精神，要有质疑的自由，不能有一个权威来控制你的思想。他说，一个你不能回答的问题，一个你不能回答不了的问题，远好过一个你不能提问的答案。这句话说得非常好，一个你不能回答的问题，没有问题，没有关系，世界上有很多问题我们不知道答案，没有问题，但是这个远远好过一个你不能提问的答案。别人给了你一个答案，你就按照这个答案去答题就完了，你就按照这个答案去执行就完了啊，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理解啊，就这样就这个社会就麻烦了。啊，这句话的英语我可以讲一下，非常非常好的一句话，叫 Questions you cannot answer are usually far better for you than answers you cannot question。 最后呢，世俗主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崇尚责任，因为他们不相信强权，不相信一个伟大领袖来帮我们照看一切，所以我们只能自己为自己负责了，这个世界就没有那么温馨了，没有一个老大哥来照看我们了。那么，如果世界充满了问题，那么对不起，我们是唯一有责任来解决问题的。其实，国际歌里面唱的是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靠我们自己的。这里的救世主不仅仅是宗教的超自然力，其实也是指世间一切，为你包办幸福的那些伟大领袖。世俗主义者认为，人类取得的成就就是人类自己的成就，他就为人类感到自豪。无论这种成就是科学上的、医学上的，还是我们自我认识上的、哲学上的、政治制度上的，那么都是我们人类自己的自豪。同时呢，他也为人类的这个错误负责，比如说我们历史上的这个种族灭绝呀、现代的这个环境破坏呀、资本主义的这个血腥啊，那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为自己负责，自己为自己骄傲，自己为自己负责。与其祷告奇迹，不如求诸于己。这种自己为自己负责的这个精神呢，真的不是说一说而已。它在西方社会，它就体现为公民自组织能力的强大。一个社会、一个环境里出现一个什么问题的话，公民很快自己就组织起来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不会去打报告，去哎呀，政府你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不，他们很快自己就组织一个委员会。然后进行调查呀，邀请专家呀，募集筹款呢，他每一个挨家挨户敲门啊，我们准备比如说解决我们的河流污染问题 ，OK， 敲门要求捐款，你能不能捐给我们点钱呢？或者是搭一个帐篷啊，卖很贵的这个饼干啊，当然这是卖饼干只是一个借口嘛，对吧？他就是为了筹款，对吧？然后他筹很多钱。然后呢，倒逼政府，对不起，我们现在已经有政府的，我们已经邀请了专家，专家已经出了报告。政府，你按照这个报告，你给我把河流给我清理干净。这个就是世俗主义崇尚责任、讲究自己为自己负责的一个现实中的实际应用。好，以上这些就是世俗主义的很多核心价值观了。当然，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些价值观，它并不是世俗主义独有的。其实有很，这是一个。世俗主义本身，他就承认这很多价值观是人类共有的，比如说犹太教，他就很讲究求真，对吧？基督教就很讲究同情，伊斯兰教就很讲究平等，印度教就很讲究责任啊，你自己造的孽，自己受惩罚啊。所以呢，这个世俗主义呢，并不排斥任何宗教，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些宗教的价值观呢，它不能和世俗主义的这个核心价值观冲突。比如说，你可以是一个世俗主义的犹太教徒，但是呢，你不能歧视，你不能根据你的这个犹太教的这个塔纳赫来歧视外邦人，不行啊。你只要不和这个世俗主义很简单的这几个核心价值观冲突，那么。你完全一个宗教完全应该保留自己的文化，保留自己的仪式，保留自己的信仰，没有问题，你只要不起冲突。其实在说起来很复杂，其实在现实社会中的话，大多数人都是采取这样一个虽然有宗教，但是呢采取一个世俗主义的生活方式。比如说犹太教有大量的犹太教科学家，基督教有很多基督教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环境保护活动家，甚至穆斯林呢，他也有很多女权运动者啊，印度教有人权保护者等等。只要他们选择求真、同情、平等、自由，自己为自己负责这些世俗主义的这个核心价值，那么他们就属于世俗的世界，完全没有必要让他们放弃自己的宗教，对吧？好，那么反过来。一个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他是不是一定就是一个世俗主义者呢？比如斯大林，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是不是一个世俗主义者呢？世俗主义如何看待无神论呢？这个话题我们明天继续，谢谢大家收听。